你想想，除了香港保留仍然的老師傅是做英式西裝的之外，在中環的之外，大部分都淘汰了。 即所以就是說，其實如果你 因為人們不肯給那個價錢去做西裝， 你說我們以往的工藝，其實中國呢有很多很 很多工藝師的 很好的東西，但是到最後被人家拿了這一種的，即是我們自己本身的發明之外，還要是變成了別人的東西。即剛才我們就所說，由開始的時候我們說拉麵，為什麼一開口我們就會說日本拉麵？如果你真的是追源溯始看回這個麵條的歷史，你根本就知道其實麵條這一件事原本是中國的，但是為什麼去到後來不單止我們沒有了自己那個歷史，更加將這件事就變成了別人的產物，還要我們呢很多時候是給了 多一倍的價錢去，你寧願去別人這些地方吃，而不是去回自己那裡，自己不單止沒有了之餘，還要是要給加倍的價錢。其實這一件事你就會覺得是很可惜的。如果你看回我們今天不論 是中國文化也好，香港文化也好，永遠都用一種急功近利，永遠都是用一種鬥便宜之餘還要不是貨真價實。為什麼所有人們經常都說以前的東西不是那麼鬥泥的，即我媽那個年代很喜歡說這個字，當然在我們來說覺得很好笑，比較鬥泥、okay? 但是如果我用我們的語言就是喂，不是那麼渣的，那些以前真的不是這樣的。但是去到今天，就算你小魚去買一個麵包，其實你是會有一個很大的感受的。你由進去那間麵包店開始，永遠暗沉沉，永遠那些麵包盤即是那個盤賣完之後呢，永遠就將它凍起就推出個街、推出個街那裡，就因為呢就入面的鋪面不夠位。咁你就會諗，喂唔係嘛，喂嗰、那個嘢都冇洗過，又唔知又冇乾唔乾淨嘅。而最得人驚嘅其中一間咧，我成日都同你講啊，我行親嗰間嘢，我都同你講，千祈唔好食嗰間嘢，我好驚啊啲咁樣。嗰間係咩咧？就係、是、如果你喺香港，你會知嘅，曾經咧都即係紅極一時嘅，就係、是、嗰個泰國海南雞，係嗰間嘢黃黃綠綠嘅嗰間嘢嚇，嗰間咁樣嘅 水門海南雞咁樣 嚇，咁咧就係咩事咧？居然咧裝雞嗰啲盤咧係拱咗出馬路嘅 ，OK， 即係。是不是说哇现在等架车来所以推出去几分钟那些，不是，是我坐在那里四五个钟头在对面那间餐厅吃饭，我仍然记得那些鸡盘是摆在外面，那 就在那里看那你想想，喂你是装海南鸡的，那隻鸡拿回来之后一阵间你就切给我们了，你没有洗过的，就是你就这样推出马路那里，你怎可能将装食物的一些咁樣嘅運送嘅盤啊，可以抌出個馬路嗰度，即係 唔係？所以咪就做唔到所謂嘅上架嘢咯。 係啦， 即係佢咪最終可能就係講五十蚊碟海南雞飯，五十蚊百二蚊一隻海南雞咁咯。 嗯， 即係呢個嗱，你好簡單啦，大家諗下啦，茶餐廳又好，雲吞麵又好，可唔可以喺倫敦嘅 SOHO 或者係呢、這個喺呢、這個？譬如紐約或者是加州貴價的街、那個、食街那些地段那開店，好像日本拉麵一樣、是不可以的。 你只是呢， 因為人家覺得你根本不會值那個價錢， 你只是有一樣東西呢，即是不得不叫你恐懼的呢。 我絕對不是說嫌棄茶餐廳，但我最嫌棄茶餐廳除了剛才我跟你說的那個筷子桶之外呢，另外一樣東西呢就是呢那個廁所，你永遠都有一種恐懼的、okay? 我一由張台嗰個位起身行去廁所嘅時候咧，我就不斷同自己講：希望個廁所唔好污糟啦， 最重要 希望個廁所唔好濕隻隻啦。 你穿過去到個廁所中間，你見到曬佢啲食材，落好咗啲通粉，嗰罐牛油咁大桶嘅牛油，打開個蓋擺咗喺度嘛。 佢仲要係攞個大嘅筲箕裝住嗰一盤嘅通粉咧，係擺喺個地下度，喺個廚師只腳旁邊，而廚師係著緊拖鞋，咁個地下咧係濕嘅，有一個水喉咧，唔知點解長期開住喺度啡到個地下全部濕曬，你就會諗咧，啊，即係其實點解永遠呢啲咁樣嘅細節位都係用一啲咁？即係個馬虎嘅方式去處理嘅咧，係唔係依個即係中國人嘅 DNA 嚟嘅咧？ 我覺得佢自己對自己嘅期望，佢唔會覺得自己係一個有受到社會尊重、有社會地位嘅一個廚師。嗱、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工藝師之所以佢願意花咁多時間去改良嗰啲細節咧，其實工藝就係最終係講細節啫嘛。 嗯， 就因為佢除咗佢自己尊重自己之外咧。佢都有個市場喺度，譬如日本做工、做工啊，射嗰啲弓箭，鑄劍啊，鑄劍師啊，佢仲有呢啲咁嘅做刀啊，日本刀， 咁嗰啲企業咧願意花好貴嘅價錢去買一啲好嘅擺喺度嘅，佢擺嘅一攞嚟，譬如做盔甲啊嗰啲，或者係即係好傳統嘅，其實係嗰啲嘢。咁但係咧，我諗中國人嘅消費者都有問題，就係佢太過實用主義取向。 嗯、 實用主義第一就睇價錢， 嗯、 第二咧就係睇咩咧，就係抵唔抵係咩咧？佢唔係睇個嗱，我就係話點解洋服曾幾何時喺亞洲嚟講咧，香港首屈一指做英式洋服。所有荷里活明星咩理查波頓啊咩嚟香港拍戲咧，一定係做幾件衫翻嚟，包括查理斯王子都係。 喂 ，David Cameron 都係嚟呢度做幾套西裝、 啊。查理斯王子嚟香港都係做幾套西裝翻嚟。點解人哋英國西裝嘅發源地啦，喺倫敦啦，點解嚟香港做？因為香港咩咧？就係、佢除咗保存咗個工藝之外咧，佢仲有就係咧，佢做到嗰個質素出嚟。 係，同埋最重要就係嚟到呢度之後，喂，可能係 佢英國可能 5000蚊， 但係呢度可能2500蚊。 冇錯冇錯。 但係問題就係、是、嗱，我睇住即係我爸爸個鋪頭一路生意越嚟越唔好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就當 mass production 出現，開始有呢、這個G2000 啊，好多呢啲嘅做洋服嘅連鎖店出現之後咧，啲人就覺得哇唔抵喎，你訂做一件洋服係等於喺街買嘅兩倍價錢或者一倍價錢。 有冇可能啊？咁 你收人千幾蚊？好啦，跟住咩咧？你用緊你話我哋用英國絨啊，用英國嘅撲，其實撲咧、嗯、就係、是、裏面令到你嗰件衫挺嗰一拍嚟。 嗯， 啲撲靚唔靚咧，係好取決於你件衫用到幾耐。 嗱、 但佢就唔重視，因為成衣咩咧？佢洗幾雲走曬樣，佢咪買個件咯，劈咗佢咯咁。 冇錯，咁我哋咧就喺尼泊爾嘅時候咧。咁我就認識咗一個朋友嘅，咁其實呢個朋友咧，我唔係今次去尼泊爾嘅認識，其實我喺過去來來回回尼泊爾嘅時間咧，其實幾年前我已經認識咗呢個人，咁、呢個人咧係只係做一樣嘢嘅啫，好有趣。咁咧我哋就叫佢做叔叔嘅 ，OK？ 咁點解叫做叔叔呢？原因咧就係一個鋪頭咧，佢咧就專做呢、這、一個。 刺繡 embroidery 嚇，咁佢就做依個刺繡嘅， 人即係人工做，但係當然佢用車用衣車啦， 衣車，但係全部嘢佢都係用人用即係用佢用手衣車咁就同你車好嘅。咁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一件事係咩咧？佢咧就只不過係一個鋪頭仔，真係佢本來只不過係一個檔口仔。咁、去到今次我翻去咧，因為地震之後咧，佢嗰個檔口冇咗啦。咁佢咧就剩翻就自己走去喺個樓梯底就開咗一個鋪頭仔。今次真係有個鋪噶啦，我真係有個頂噶啦。OK， 好啦，咁去到之後咧，咁我就全程咧。總之我唔使出去做嘢嘅時候咧，我好多時咧就走去佢嘅鋪頭嗰度咧，就同佢傾下偈啊嘛。去阿叔叔嗰度，咁啊叔叔話好中意我哋，咁啊同我哋傾偈咁啊。咁佢就開始同我講，佢話佢由佢今年咧就30多歲，咁我點解叫叔叔呢？就因為佢嗰間鋪頭咧就兩叔侄，佢同另外一個侄咧個細佬哥咧就一起去營運呢間店嘅。咁咧佢哋兩個咧由朝到晚，由朝頭早9點咧到到夜晚11點咧，都喺嗰度做依啲咁樣嘅 車花同埋刺繡嘅嘢。 嚇，刺繡嘅嘢。咁其實我依一個恤衫，其實我喺當地咧就。買一件恤衫，買完恤衫之後咧，其實我貪得意嘅 ，OK。咁有一日我著住依件恤衫，跟住咧我就同佢講，我就話：你可唔可以幫我釘個公仔落去啊？咁佢話：點解你要釘公仔啊？咁我話：我想要嗰個公仔咯。咁其實依一個 佛眼， 咁其實依一個佛眼咧，就喺尼泊爾咧就好多嘅 寺廟都有嘅。 寺廟咧係一個記，即、就、係、是、一個標記嚟嘅。佢基本上你去尼泊爾依個咁樣嘅佛眼咧，就周街都見到嘅。咁我就貪得意啦，我同佢講，我話我好中意嗰個佛眼啊，你可唔可以幫我即係我去買個張仔翻嚟幫我繡落去咧？咁啊，咁佢就話點解你要繡咧？點解你唔我直情同你繡啦？ 繡喺件衫上面， 你唔好釘張仔啦。咁我就話，但係繡唔會繡得靚嘅喎，釘張仔可以，咁我又可以 make sure 個釘張仔我有啦嘛，咁你咪釘落去啦。咁佢就解俾我聽，佢話因為點解咧？如果你釘張仔咧喺你洗嘅過程裏邊咧，那個張仔咧，因為佢突出嚟噶嘛，嗰個張仔，咁你就會好容易咧披邊同埋甩噶啦。咁但係如果我幫你繡落去咧，其實就會好好多你咁啦。咁我諗，你是但啦，即管一試啦，咁所謂啫，又唔係咩大不了咁樣，好啦，咁試下咁啊。佢真係幫我做，咁啊做完之後咧，咁我真係睇下，係令到我效果好驚人啦。首先依、這個費用就非常之渺小嘅 ，OK， 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咧係十皮八塊嘅嘢。但係咧，我就即係同佢開始，因為咁嘅事咧，我就開始咧去探討一下佢嘅故事。咁佢同我講咧，佢今年咧就唔知36歲，佢18歲嘅時候就開始入行。做到而家就真係做咗18年，咁佢又話俾我聽，佢話其實我合埋眼咧識車，你知唔知道我係靠依樣嘢揾食嘅，我就養活咧我屋企有5個細佬哥，咁我就係靠依部依車咧就養活佢哋。咁我話咁其實你哋有啲乜嘢嘅，即係有啲乜嘢嘅諗法嘅咧？對依啲咁佢就話，其實咧我哋個唯一嘅難處咧就係咧，我咧係有依個技術，但我就冇依個客人，即係我出唔到去嘅，我只係靠你哋依啲咁樣嘅即係街客行過覺得肯幫襯我。 就幫襯我，你唔幫襯我咧就冇啦。但係咧，我留心嘅一樣嘢係咩咧？嗱，縱然其實佢同我授衣嘅嘢咧，佢全個過程大概用咗20分鐘，咁佢只不過收咗我10皮8塊港紙，但係佢全個過程裏邊咧，佢咧係會認真到同你做咩咧，就會問你啊，其實你中意咩顏色嘅線咧？咩顏色嘅線？仲要咧，其實車一個咁嘅章仔咧，佢係換咗4次唔同嘅顏色嘅線，先至令到嗰個一個咁樣嘅章仔咧，能夠突出，即係嗰個顏色嘅配搭。咁最主要咧，就仲要係睇一睇你件恤衫嗰個底色係乜嘢。 原本係咩色？ 嚇，因為如果唔係就會唔起嘅，即係唔可以求求其其。我車依個章仔永遠就用紅色啦，咁你一襯埋就唔得啦，你咁。好啦，嗱，依個就係佢尊重細節，因為喺過程裏邊咧，我就有問佢啦。咁我就問啊，我話叔叔點解你要咁樣換髮線咧？其實每一次你要都要 咁樣， 係好煩噶嘛？點解你喺度換咧？咁佢就話：如果唔係，咪唔靚咯，咪唔突起咯。 佢要深淺啊嘛，其實佢要陰影啊，所以佢裏邊咧有一個好鮮嘅顏色喺出邊，但係裏邊咧係一個銅色，係不過深色嘅。嗱，佢就要做嗰個陰影效果。 嗱，當然阿叔叔咧，佢唔係話一個點樣大型大規模嘅公司，但係你睇得到成個細節咧喺依個過程裏邊，因為我成日去佢個店度啦，咁我就本來就由第一個開始啦，咁我其實為咗佢咧，我就不斷去買唔同嘅嘢咧。 俾佢車。 喂，我無厘頭真係買個背囊嘅啫，因為我想要佢同我車嘅章仔。咁我每一次走翻翻嚟同佢，因為我要同佢傾偈咧，咁我就帶一啲嘢翻嚟俾佢。去到後來佢就話：其實你唔好再買嘢啦。即係你話俾我聽，其實你中意啲乜嘢嘅公仔，我幫你即係設計好，然之後我送咗俾你啦。咁即係後來佢都唔收錢，我話唔係，我根本唔係想咁樣。我留心到嘅一樣嘢，我就同佢講，我就話其實你既然只係收我10皮8塊，而你一日裏邊有幾多個20分鐘可以去嘥咧？咁佢話唔係，佢話依一個咧係藝術嚟㗎，依個係 art 嚟㗎，我唔係咧。求求其其打發咗你出門口咧就算， 即係求其車啲嘢落去咁就算咯。 才不會，第一咧絕對咧嗱，佢徒手咁樣喺度車，佢唔會咧車到眼大眼細啦，佢唔會係即係一般咧。我最驚喺淘寶買嘢係咩咧？就算你同嗰個店主對話啦，即係你喺個電腦度同佢對話，就係你可唔可以確保咩乜乜啦？嗱，得，好啦，到你收到嗰件貨之後，你就發現咧，如果係一啲咁樣嘅章仔咧，眼大眼細啦。兩個不同色啦，然之後咧個眼嘅距離係分開啦。當你去同阿店主即係投訴嘅時候咧，佢就會話差不多啫。啊，你話要橙色，依、這個咪係金魚王咯。 跟住你又發覺退貨又好煩啦。 係啦，跟住佢就會話你唔好俾劣評我啊！你唔好咁樣啊！我呢啲小店啊，嗱，你喺成個過程裏邊。無論即係大魚你話日本嚇依個拉麵經濟嚇，即係幾多幾多錢，去到尼泊爾一個咁樣嘅咁小型嘅家庭式手作，你都會見到咧。其實依一啲人咧，佢對自己嗰門手藝咧好關注、好專注。 嗱，呢個亦都係我哋去清邁咧，去有啲廟宇嗰度做泰式按摩嘅分別，同即係就算佢只不過係做一個按摩嘅按摩師都好啦。佢都係會，即係你感受得到佢係認真去做嘅，而唔係戲下戲下咁樣，求求其啊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頭先你講尼泊爾呢個叔叔咧，亦都係一樣，即係我覺得佢首先係尊重咗自己工作先， 係 就唔係話我嘅客俾錢多與少嘅問題啦。中國好多時就係咁啊，中國人咧就係你俾得錢少，我就係咁噶啦咁樣。你30蚊碗面仲想點啊？咁你仲如果你趌佢，喂大佬，你啲嘢唔好咁污糟啦咁樣。佢調翻轉話翻你轉頭啊，你知唔知啊？喂大佬，那扎面就梗係有屎噶啦咁樣，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個莫文蔚走去得啊周星馳咁啊，係嘛？周星馳話：喂大佬，你個啲豬腸都未通乾淨，裏邊仲有嚿屎嘅咁啊，那扎面就梗係有屎噶啦咁啊。即係好多時佢就係咁樣撒咗去，所以嘅話我就話你去到最終啦，就係當全球化，全球化就係而家日式料理就係全球化啦，而佢嘅代表就係日本拉麵。嗱，你諗下佢可以創造到嘅經濟效益係好大。日本漫畫又全球化啦，係嘛？即係變成全球細路仔都中意嘅一啲嘅 character， 慢慢就會變成係手機遊戲咯，電腦遊戲啦。好啦，你中國永遠都係輸出廉價勞工，或者係以控即係污染土地同埋剝削自己人而去爭個市場，係俾你爭到小米手機，可能人哋賣緊 iPhone 賣緊6000多蚊嗰陣時候，你賣緊2000蚊，你可能短期內爭到一個 low end market， 但係同時間你係用因為要挖掘嗰啲咁樣嘅做電池嗰啲咁嘅稀有金屬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你要剝削自己勞工好緊要啊咁啊。 就算你拿到的市場都很短暫，因為很快孟加拉如果有朝一日他又發展起上來的時候，他又可以取代你了。成衣已經看到了，成衣的製作生產基地已經慢慢離開中國了、現在去到 Cambodia、 Myanmar 即是緬甸、柬埔寨、孟加拉、墨西哥、洪都拉斯這些了。你看到現在 H&M 那些，你反正看看他的鞋就是越南啦，有時候甚至衣服都是越南 Bangladesh 或者 Bangladesh。 Bangladesh 已經是亞洲的一個新的成衣中心、因為什麼呢？你只是鬥廉價勞工嘛、當人家更廉價的時候 就行了。就、話說呢，我就在這個叔叔的店舖那裡經常在流連啦，叔叔就開始跟我、講解究竟，即我就問他了，我說很漂亮、收花線是哪裡入的、你這 這些工具呢，即他有很 多細緻的工具仔的、我不知道是什麼來的。我問他喂，那為什麼呢？譬如我要釘依一個咁樣嘅眼仔，咁咧佢就有一個好似藤圈咁樣嘅嘢， 個盤掹行嗰塊布咁樣， 咁咧就要夾緊嗰個位咧，然之後佢車嘅時候就唔好走位咁樣， 唔好巢啊！ 咁我就問佢，我就話依啲嘢 made in China， 咁佢就話 no 咁樣，咁然之後我就話啦，咦？點解依啲唔係 made in China？ 依啲通常所有依啲咁樣嘅手花線啊，所有依啲咁樣嘅咩手花針啊，全部都係全依啲，佢好多好細細嘅工具仔嘅 ，OK。他就話 no no no， 冇一樣嘢係 made in China 咁啦。咁我就問啦，咁點解咧？咁佢就話，佢話 made in China 嗰啲咧唔得噶。咁我就問啦，點解唔得？咁佢就話嗱 ，made in China 嗰啲咧，佢咧譬如依一個夾緊件衫嗰個咧，佢哋一樣有嘅，就係用塑膠做。咁但係如果喺印度入口嗰啲咧，就用竹做。 係，台灣咬用竹咬咗嗰個。 咁佢就咁我就話，咁有咩分別咧？咪用膠咪仲好咯，咪仲更加唔會走位咧？佢話唔係，佢話你第一咧膠咧係會硬化嘅。咁硬化之後咧，其實你食嗰件衫嘅位咧， 食得唔 緊啊，因為佢硬咗啦嘛，你咬唔到啊。但如果用竹咧，其實竹 咧有個彈性 嘅。係啦，佢唔會出現嗰個情況。咁第一件事，咁佢就話咧，佢話嗰啲新入行嗰啲人貪平咧，就會買嗰啲膠嘅。但係如果好似我哋依做咁耐嘅咧，一定唔會。第二咧就係、瘦花線，我哋咧一定係用這個印度嘅咁樣。咁佢哋就開始喺度講，佢就話因為棉花啊，什麼什麼 洗水會唔會甩色啊嗰啲。 係啦，咁樣開始又講，咁佢就話咧，縱然咧喺中國入口嗰啲咧，其實價錢咧平少少，但係咧係不斷咧佢哋用嘅時候咧就斷線。 斷線 嚇，不斷斷線咧，咁佢就話佢基本上咧，第一你車。落車緊個時間喺度斷線，咁你個公仔咪接唔到位啦，咪醜樣咯。 中間就會薄口咯。 係薄口啦，咁啊咁嗰啲坯口點咧？嗰啲咁啊 ，OK。嗱，你睇到呢啲細節上邊咧，我覺得好即係你話係咪真係好差勁咧？你話中國其實一個咁龐大嘅市場，就算而家係講緊一個咁細型嘅家庭手作仔嘅叔叔店咧，佢哋都發現，連一個尼泊爾人都同我講，嗱，佢哋唔係話教育好咩好高深， 中國嘢唔襟咯。 係啦，佢就同我講，佢就話唔好買中國嘢啊，因為中國嘢咧係會咁嘅咁。咁我會覺得死啦！即係如果你話我哋嘅即係中國嘅經濟係去到咁樣。小如一個今日仍然被視為第三世界尼泊爾的人，他們都不將你的物料去買，而調翻轉咧，我問他，我話咁你寧願俾多百分之十幾去買依啲線，走去印度嗰度訂，而唔買中國。咁佢話原因就是因為如果我用咗依啲中國線，或者我用咗依啲咁樣嘅 小工具， 到最後我係會冇咗個客。我的客人就會覺得哇，人家的檔隔離呢靚好多的，當然個客人不懂得分印度線中國線，但是喂，人家只要拿兩樣東西放在一起一比拼，他說他立刻就沒有了個客人。他說我寧願呢給多一點點，我都寧願去買這個即是印度入口的。那你就看得到為什麼即是個細緻是即是個細節是這麼重要，而不是現在呢即是 純比拼價格咯，而家就 冇錯。 因為你去到某個地步，你就發覺平嘢冇好嘅原因咩咧？就係因為你再改正嗰陣時咧，因為佢造成嘅錯誤咧，你就嗰個付出嘅代價仲大啲添。 冇錯。 譬如你買一啲家電咁樣，譬如你話普通買部嗰啲嘅熱水壺，梗係冇所謂啦 ，Made in China 咁。但你如果去到係一個譬如雪櫃，譬如冷氣呢啲咧。究竟佢嗰個嘅耗電量啊、靜電啊，即係嗰個靜音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得唔得咧？因為佢好快就已經噓一聲鬼鬼死咁嘈咧。 你知唔知頭先你話熱水壺唔關係？其實熱水壺如果你有睇消費者嗰個熱水壺報告啊，你先至唔夠膽用啊。所以我成日同你講，我千祈唔好用嗰、那個，尤其是嗰啲酒店啊，酒店 水 我同你講話，千祈唔好飲嘅嗰個嘢。咁係咩咧？原來咧就已經係即係出現咗個報告啦，就係講話原來咧你用嗰啲酒店啊，通常個房間裏邊咪有嗰啲咁嘅熱水壺仔嘅，咪俾你我嚟煲滾水，沖杯咖啡咁啦。原來嗰啲壺咧係會釋放一種咧致癌物啊， 個煲越用得耐咧，嗰、那個指數就會 越高啊！即係嗰種釋出嚟嗰種咁樣嘅化學物咧，其實好多人驚啊！咁你就會諗啦，喂，其實小如一個咁細嘅家電水壺仔，點解都要即係咁唔去注重自己嗰個物料，而到最後賺嚟一個咁樣嘅口碑？就算你個壺再平啊，我當你平十蚊廿蚊，因為呢啲嘢已經係去到一個非常之即係以價錢去競爭嘅嘢，但你去到一個咁樣嘅位置，大家就會。寧願誒算啦，我真係寧願買一個日本製造，我寧願買一個泰國製造，我都唔會再買日本即係中國嘢。 嗱，同埋好簡單啦，而家就係咁啊。嗰、那個香港好多家私訂造公司咧，譬如喺北角同埋紅磡嗰啲咧，佢都係喺內地生產， 全部都係。 然後咧組裝就喺香港。 係。 但係咧就究竟好多香港人都冇留意嘅就係呢啲咁樣嘅家私用嘅油漆膠水，其實係會釋放一啲嘅 chemical 嘅嘢，係致癌嘅。 係。 咁呢個鍾南山都講過嘅，好多中國血癌嘅細路咧，都係嚟自一啲比較富裕嘅家庭，同埋即係裝修，即係裝修完之後，即係我就係話啦，係啊，佢係平，但係你嗰個價錢競爭嘅背後牽涉到幾樣嘢，你要堅守嘅。其實如果唔係嘅話，你就玩完嘅。第一就係嗰個安全性嘅問題， 係 唔係話電器會唔會爆炸？即係好似成龍講話中國電飯煲會爆炸呢個問題， 電視 啊，電視機會爆炸的問題，震盪器會漏電啊等等呢啲咁嘅嘢。而係咧，最重要係咩咧？你嗰個嘅健康所以好多人話：喂，就算我有得揀，我係咪揀中國嘅食材？呢個係一個問題。第二樣就係咩咧？你嘅生產工具啦，當你頭先你講嗰個嘅，譬如只不過係一個刺繡裏面嘅盤，嗰樣嘢都好啦。就係你個生產工具係令到你做出嚟嘅產品有問題。你敢唔敢用中國嘅生產工具咧？即係話，譬如我個生產工具係一個嘅焗爐咁啦，假設。如果我係啊，我喺淘寶買嘅焗爐，可能係平一。二分就係三分一咁樣價錢，咁但係佢會唔會搞搞下就彎咧？用得幾耐咧？嗱，曾幾何時 Make in Japan 都有呢個問題。我哋上一代咧係唔中意用日本嘢嘅，即係我哋爸爸媽媽嗰代，因為六十年代嘅 Make in Japan 嘅嘢係唔襟嘅。 係 嗱，嗰個年代咧仲係用緊，譬如睇電視要西德啦， 係 咩咩德律風根啦嗰啲啦，係咯。跟住就如果做衫買洋服，買呢個冷衫就一定要 Jack 架啊，佢哋叫做 Jack 架。 係 Jagger 嘅冷衫啦，西裝一定要英國絨啦，因為襟啦、暖啦，唔中意日本絨啦，因為平得嚟但係唔暖啦等等。但你諗下，日本人係好快由六十年代開始，不斷就改良自己嗰個嘅生產嘅產品，而係最終到今日咧，調翻轉啦 ，Make in Japan 嘅電器咧。就貴價過同一個牌子啊，譬如 Panasonic。 你知唔知而家係直情你行入去啲百貨公司又好， 佢標榜自己咩叫 Japan？ 賣電器嘅專門店咧，係大大隻咧，中英文咁寫得清清楚楚咧，係日本製造啊 ，Made in Japan 啊。譬如三菱咁，你買個三菱雪櫃都好啦。Made in Japan 嘅三菱雪櫃一定係貴過同一個 brand Made in China。 當我哋咧去到上一次，我記得我喺大阪嘅時候咧，咁我就去咗一個日本嘅電業城嗰度啦，咁啊八卦睇下啦。OK， 咁啊當入到去之後咧，咁好好笑啦。當然係全個店都寫中文啦，呢個都不用再提啦。OK， 亦都有呢個嘢中文翻譯啦。咁啊最好笑咧就係咧，其實佢哋直情咧將嗰個生產線咧係咁樣分。OK， 全行呢度寫住咧。依一行咧就是日本製造產品，呢一行咧就是中國製造產品。咁啊當然咧，你望一望個價錢咧，你直情嚇一跳嘅。OK， 隨時咧係多一倍唔止。如果日本生產嘅，咁當你咧走去問個店員咧有咩分別啊？個樣又唔一樣喎，甚至中國嗰個靚啲嘅啲咁咧。日本店員咧就會笑笑口同你講就係話 ：Oh， your choice。 佢費事傷我你玻璃心 啊！意思咧即係話。其實你貪平，你咪買嗰個中國製造咯。不過咧，唔好問我質量咯。咁如果你問我點解日本嗰、那個第一個樣又比較老土嚇，顏色又冇咁嚇，即係現代，但係依個就是日本製咯。咁如果你揀嘅，咪 your choice 咯，即係你嘅選擇。 好多人去而家中意買呢個日式電飯煲啦，因為煮啲飯特別好食咁啦，價錢好貴啊，啲萬幾蚊嗰啲。佢一定係咧。貴嗰啲一定係 Made in Japan。因為呢啲電飯煲咧，其實嗰個分別在於咩咧？就係中間嗰個煲飯嗰個膽啊，係嗰、那個嗰、那個材料係乜嘢？有冇偷工減料？如果你話一般消費者嚟講，包括大陸嘅消費者，佢都係要買 Made in Japan 嗰、那個，譬如買三菱嘅電飯煲都，佢都要 Made in Japan 嗰、那個，而唔係 Made in China 嗰、那個。就因為佢相信 Made in Japan 嗰個係唔會個膽係偷工減料。 係。 第二係咩咧？就係、是、安全問題。係。去到家電好，或者頭先講食材好， 或者是什么都好，你不单止没办法 Make in China 给到国际是有个信心的嘛。 嗯， 不要说你创意这一 part， 嗯， 而是说去到那个 safety， 比如很简单，你用工具你第一时间买个电钻，你竟然买个德国电钻。 唉， 为什么呢？就因为德国的工业产品呢，特別是那些機械產品，是 是 你硬是覺得德國的機械產品第一是襟用，第二是不會出事的。 嗯，話說我就在網上最近就看了一個，叫做德國軍刀，啊，塔德爾，啊，它很漂亮的，嗯，okay， 整條片很有趣，我看了日本，德國軍刀的，就是，一個廣告片，嗯，他就在這裡演習呢兩把的軍刀，那些所謂軍刀呢，就是一個演習呢，就是那兩把軍刀呢，首先講一講造型先，軍刀 A 好靚，超靚的，okay？ 你覺得呢，哇，又有皮套啊，然後呢，那個樣子整出來呢，你覺得呢，哇，好像很 pro 那樣，okay？ 哇，正。然後呢就有，另外一個，那個包裝即係老土啲嘅，嗯，okay？ 即係似德國老嘢多啲嘅咁啦。咁佢第一個演習咧，就將嗰個軍刀咧就攞嚟咧去批樹枝。 嗯， 咁咧嗰個第一個咧，大家都過關嘅，大家都過。 第一個第一個真德國軍刀啦，另外一個係咩邊度？ 佢冇講嘅，佢兩個都冇講嘅，佢到最後先。 即係將兩把咁上下樣嘅嘢攞出嚟。 好靚嘅，嗰兩把嘢都好靚嘅。OK， 咁就喺度削樹枝，咁啊當然啦，批豆腐咁啦，捽捽捽捽，咁啊兩個都批到變咗支鉛筆咁啦，好靚。OK， 咁啊第二個咧演習咧就攞個軍刀咧就要過嘅測試咧，就攞去飛落去架車嘅車門嗰度。 看看可不可以入到架車嗰度， 穿咗個車門。OK， 嗱，講而家首先講緊係同一架車，同一架車門， 推埋去， 係啦，即係唔係話喂我一架插寶馬，一架插呢個韓國車咁就死得啦，嗯，你攞嚟講啦。OK， 好啦，咁咧當一飛嘅時候咧，首先咧軍刀 A 咧啪一聲，咁個刀頭咧個刀尖啊，係咪啊？即係個 edge 嗰度。 刀尾啊。 不 是啊，刀頭是揸柄啊，個柄啊嘛。 嗰，那個叫咩？即係你知道 我知道最尖嗰度啦。 係最尖嗰度 ，OK。 刀鋒。 刀鋒，唔係刀鋒，係個脷嗰度。總之個頭啦，咁，嗯，咧啪一聲就斷咗啦。咁人等咧就咁啊，已經即係有一個軍刀 A 咧就 玩完啦， 即係得咗咩？誒未完係未完，咁好啦。咁啊佢唔睇軍刀 B 咧就仍然插咗入車度喎，掹翻出嚟，哇完全冇嘢喎 ，OK。好啦，咁啊第三個測試咧就攞佢去系将佢飞落去个地下嘅石屎地下度， 睇插唔插得入 砖嘅地下，就咁飞落地下度，就睇下插唔插入咁啦。咁啊，军刀 A 咧，因为第一已经冇咗个头啦，冇咗个头点样插咧？咁啊，已经发一声就 跌咗喺地下， 跌咗地啦。OK， 咁啊，到军刀 B 咧，插一声就插咗落去嗰个砖同砖之间嗰条罅隙嗰度啦。哇，直情系百发百中咁啦。OK， 哇，好劲，就掹翻出嚟，哇，冇嘢咁啦。OK， 咁啊，跟住咧镜头一转到最后咧，就弹出嚟就系一个咧就 Made in China， 一个咧。就是 made in Japan， sorry made in Germany， made in Germany。咁你就睇到，其實由外形咧，你完全係判斷唔到所有 的東西。哦，就係佢淘寶貨就係抄到足咁啊，個殼係。 嗯。 但係如果咧，佢唔抄到足嘅話咧，佢咪即係其實佢真正個 part 一把軍刀之所唔所以利唔利，係在於佢嘅鋼材嘛。 嗯。 佢嘅嗰個物料啊，就係話一個電飯煲嘅膽啦，其實就係，是。 嗯嗯嗯。 係， 嗯， 嘛？咁所以個電飯煲嘅膽就會係。取決於佢點解佢 Made in Japan 貴啲咯， 嗯， 所以好多時就係咁啦。有啲嘢如果你嘅消費者本身，所以我就唔係話純粹係生產者嘅問題， 嗯， 令到點解中國貨咧做唔到高價市場， 嗯， 譬如德瑞士製錶都係嘅， 嗯， 其實佢都係將一種傳統嘅工藝一路一路改良，然後咧好 keep 住嗰種工藝，所以佢做出嚟咧嗰個錶可以賣到咁貴， 嗯， 但係中國錶係冇可能賣到咁貴， 嗯， 因為佢只係要量，只係要做一個低下價嘅市場。一個即係 low end 嘅 market， 嗯， 所以佢永恆地無論係中式嘅食物去到外國， 嗯， 佢冇辦法打入個主流啊，因為主流係中產啊嘛，其實係要願意去花費嘅後生仔啊嘛，咁佢就永遠就變成好 exotic 嘅一啲嘅酒樓，中式酒樓喺唐人街嗰度咯，佢入唔到去，一係就好貴嘅可能做得到，但係你話即係頭先我講日式拉麵嗰種， 嗯， 比較即係中產嘅。市場佢做唔到，你見到 Muji 喺外國做得到，即係無印良品， 係 係。但係香港嘅話咧，就冇辦法，就算大陸都好啦，冇辦法有一個 是好像類似無印咁樣嘅一個成衣。 咁所以無印良品喺香港咧就出現咗嗰一間嗰間疑似無印良品，將人哋啲嘢揼到一模一樣。 我知連個 logo 啊，個 logo 係抄 Uniqlo， 但係佢個款咧裏邊嗰啲產品好多抄無印嘅其實。 係咁而即係最，我覺得即係最難頂嘅咧，就當然嗰間就係一間即係大陸生產商。將無印良品的產品基本上抄到 99% 一模一樣，甚至連個包裝都抄到一模一樣。咁當即係消費者啦，甚至咧即係有媒體要走去跟進呢件事，就問佢嘅時候咧，咁佢咧就仲佢完全咧即係直認嘅喎，佢一啲都唔掩蓋嘅喎，佢仲要話就係係啊，我係抄啊，咁但係有咩問題先？即係我平啊，咁你咪同我買咯， 即係性價比高咯， 係啦，嗱你就會睇下其實。如果你買了那樣東西，當然你可能說喂那樣東西12元跟你好在無印你會看到是32元， 你當然會看到是這樣，但是你當你收買了那件東西12元的時候，你會發現喂其實可能用了三次之後呢，你就會喂那個東西已經散了的，即其實整個故事就是這樣，即當他們覺得喂你給少了20元自然就是垃圾的了，但是你始終會問一件事，就是為什麼會不斷製造垃圾的， 這個沒辦法的，始終呢你去到一個發達的經濟國家，你所謂發達的意思不是真的說你那個 GDP 發達那麼簡單，而是說你那個經濟實力背後呢其實有些很傳統的價值觀在這裡，即是譬如一個製造業本身呢，你有沒有那個即是所謂工匠的精神在背後，去一路一路去改良，去將你的產品的物料，就算你說好像很簡單，好像宜家家私那樣，或者是日本的最成功的成衣集團，即是或者世界級的企業 Uniqlo 那樣，他就不斷去改良個物料，不斷去研究研發新的物料，譬如保暖、排汗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後邊其實都係一個工藝嘅精神，對細節嘅堅持嚟噶嘛，其實。咁咧就今日我哋嘅時間差唔多咯。 咁就所以咧，即係喺結束之前咧，就介紹大家睇一睇呢本書。咁呢本書咧叫拉麵，咁啊入邊咧唔係淨係講緊啊一本拉麵如何好食。 唔係拉麵指南嚟嘅呢本書。 絕對唔係，其實咧佢就係講緊咧，即係拉麵咧從一個歷史嘅脈絡、 政治經濟 點樣去拆解一個社會勞動力同埋咧呢個拉麵嘅發展史個關鍵喺邊一度。咁其實頭先講緊咩咧，就係、是、正正因為拉麵咧係被視為一個即係低下階層勞動。人口他們一個即是用來在生活上的必需品，它裡面其實就是講得出一個文化和一個社會，甚至一個即整體的經濟怎樣從一樣一個產品去改 變。香港人都值得看的這本書原因是什麼呢，它講緊就是說怎樣由一個廉價的食物賣向一個真正的服務業經濟下面的一個日本料理， 沒錯， 就不是工業時代的廉價食物，而是服務業時代，包括是重視過工匠啊、舞台效果啊、整個拉麵屋的包裝啊，同埋煮麵嗰啲人的形象啊等等咧，係加加埋埋一起。 所以很有趣，我睇完呢本書，我覺得咧點解值得分享嘅咧，就係佢係講緊用拉麵咧去見證一個日本嘅發展史， 成個經濟嘅發展史。 咁同埋咧就係講緊從一個勞動嘅主食去到一個國民料理，其實個發展 成個過程係點樣？ 過程係點樣？ 其實最重要，我覺得最後尾嗰句都係要再一次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就是咩咧？去中國化，如果唔係嘅話，係冇辦法走向全球化。 好啦，咁啊，今集喺香港做嘅沙音筆館咧，時間夠。 再見嘅話，喺温哥華啦。 喺温哥華。 係，仲有最後一句咧，就係話，如果我哋揾到温哥華嘅朋友咧，可以將我哋嘅網聚嘅情況拍低嘅話咧，我哋都會咧上載上去呢個嘅 YouTube 嗰度。 係啦，咁啊，最後講多次，提多次啦。嗱，12月28日咧就會有一場咧，其實已經係報名。折得紙應該話，我唔知係咪叫折得紙咧。即係如果你唔介意，到時可能會比較逼咁啦，都歡迎你嚟嘅。咁啊成個 event 嗰、那個即係參加咧，都係唔使俾錢。如果你仲係需要報名咧，請你喺城寨PM， 因為如果你喺其他地方 PM， 你喺三筆館，你喺依個其他節目嘅 page 嗰度去 pay 就去即係去 bid 我咧，我未必會即時睇到。亦都未必會將你嗰個記錄係抄低咗嘅，咁所以咧，請大家記住係喺城寨嗰度 PM。咁除咗喺12月28日之後咧，亦都有一場就係 一月嘅六號啊。 1月6日 喺呢個 Richmond 嘅公共圖書館嗰度。咁Richmond 個公共圖書館嗰個地址，我哋會之後等温哥華個朋友俾咗我哋之後咧，我哋就會即時喺個 Facebook 度公布時間咧，就係夜晚黑嘅7點至9點。 咁就再講一次啦，多倫多嘅朋友，如果你哋有興趣嘅話咧，就 我哋喺九號、一月九號、十號、十一號呢三日咧，係、可以由温哥華咧飛去呢個多倫多同、大家見面嘅。咁、但係我哋而家最重要就要揾個裝腳、願意承擔起呢個多倫多呢一場嘅一啲嘅安排。咁、如果大家係真係想成事嘅話咧，就可以 PM 我， 即係幫幫忙。 係啦，邊個肯啊？ 因為我哋揾唔到地方就冇辦法做啊！即係呢個就係我哋最主要嘅、 因為我哋都離開咗一段時間啦，卡文對多倫多。 唔係我冇辦法而家 冇咗 connection 啦， 冇我冇咗而家突然其來咧喺嗰度，就算我有 connection， 啲人都未必知道其實會咩嚟㗎，咩城寨嚟㗎咧咁。咁、所以其實需要大家幫忙去揾到呢個地方咧。咁我哋咧係即係絕對係高興咧，可以有呢個機會咧，可以飛過去温哥華，飛過去多倫多同大家見面。甚至你話之後我哋如果能夠安排得到咧，就會去一次澳洲嗰啲咁樣。 好啦，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到此為止啦。下個禮拜有機會嘅話咧，就可能喺温哥華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 不管你是姓什麼，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永宣，城寨见。